害羞。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Lily， 这个周末我们去试试肠道水疗吧。 好啊，也可以把小柔叫上，咱们一起去。 水疗你听过，那么肠道水疗呢？肠道水疗是当今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排毒、改善便秘、纠正腹泻、调节肠道菌群失调、预防肠癌，并有美容、美肤、减肥等功效的新兴保健方法。由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，工作压力之下，很难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所以体内容易滋生多种疾病。就女性而言，面部的皱纹、血斑、肥胖和各种肛肠疾病使他们苦不堪言，加上盲目的使用各种减肥药、化妆品甚至偏方，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，反而加重了病情的发展。大肠水疗是利用专业的清肠仪器清除体内毒素，定期对身体进行大扫除，由专业医务人员操作，每次约50分钟，经温水的冲击按摩，改善肠蠕动的情形，把废物由肠内排出，整个过程安全有效，不需服用药物。清肠治疗时，根据不同的情况辨证施治，配合使用清热解毒、清暑化湿、健脾和胃等中药，治疗后普遍感觉神清气爽，轻松愉快。养生小贴士：肠道护理很重要，水疗清肠有疗效。

在四季里，尝尽辛酸苦辣之后是甜蜜，追逐爱与被爱的永恒谜题，我们是人间的奇迹。 畅快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带你回去，我不要悲伤。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俄罗斯著名的摔跤运动员卡列林，从小就不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，因为他太爱打架了。更出格的是，他上七年级时居然差一点将一个同学打死。学校里没人是他的对手，即使是最强壮的体育老师，无奈之下，学校只好给他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再不好好管教，将勒令他退学。虽说父亲想遍了办法，可是他的老毛病总是改不了，终于在16岁那年，学校将他开除了。就在父母为他的前途担心时，原来的体育老师找到了他的家里，对父亲说，国家队正在选拔摔跤选手，不如让他去试试。父亲一听连连摇头说，他如此喜欢打架已经让我头疼不已了，现在让他去学摔跤，万一要是将对方摔出点毛病来，那他以后也许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。体育老师笑了，他对这位可怜的父亲解释说，只要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将对手摔倒，那不是犯罪，还能为自己和祖国争得荣誉呢。父亲终于同意了。从此之后，这个男孩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，他连续参加了3届奥运会，蝉联了3届奥运会的男子130公斤级古典式摔跤金牌，成为举世瞩目的体坛巨星。简单生活格言，曾经是别人眼中的问题少年，最后却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体坛巨星。缺点放到正道上，也可以成为腾飞的翅膀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What's wrong with you?